如果你厌倦了谈话，如果你愿意诉说与倾听，我们为你朗读。记得第一次走进西门町的飞利书店的时候，有一种相当诡异，既熟悉却又陌生的感觉。那种陌生大概就像是每一次你走进一间未曾到访的咖啡店或是什么样的商店会有的陌生感觉，但是熟悉可能是因为那些书本上印着的影像，还有那些偌大的标题和作者的姓名。我记得看到了一些从前在香港游荡的时候，在替代空间才能够见着的一些很少量印刷的著作。那天我的情绪特别的激动，看到好多好喜欢的书籍，全部都带回去。然后后来才想到，啊，其实在2019年的反送中运动之前，自己几乎每一年都去香港，自己对香港那个地方有一种很复杂的情感。杂糅着怀旧，杂糅着新奇，杂糅着期待那边发生一切可以回应所有的期望。不过在那之后就再也没有机会过去了。Blackbird singing in the dead of night. Take these.Broken wings and learn to fly all your life. You were only waiting for this moment to arrive. 于是我回想起，到底最后一次去香港是为了什么样的原因，遇见了什么样子的风景。我想起2018年的下半年的时候，曾经前往香港中文大学参与平台合作社联盟大会。那是一次一半工作一半旅游的行程，但我想我对那一次的行程印象最深刻的是，大概在抵达之前，甚至是会议参加完之后，我仍然就相当困惑，到底要如何将香港当地的地理历史与合作社运动接轨？那些来自西方、来自最前沿跟最新技术相关的东西，要嫁接在香港这片土地上，从一个相当资本主义的角度来说，好像再习以为常不过。但好像就是想要问，到底有什么样可以落地的前提。我们可以想想，在电影电视中，香港常常是那种科技乌托邦的想象，然后如果你在报道上看到的香港，可能很多是地下人潮、金融工商发达，有各式各样的展会，所以香港几乎可以说是全球都会里面资本主义代表的名列前茅。然后大部分的观光客造访的香港，可能都是那些冷气开得非常强，然后其实长得都差不多，卖着很多黄金的大型商场。所以在这些影视的经验或是身体的经验当中，就算你去过很老旧的香港呢，像油麻地那一些城区，你大概也很难理解或是想象，关于香港的合作社它可以是什么样子。然后我记得那一天 本来预定是要在大会的前一天提早抵达，但是出发的那一天我找不到护照，所以忙了一天一夜。最后找到护照，重新买机票，抵达香港机场的时候已经是会议开始的时候，所以我没有机会看听到邱林传老师的引言。我抵达香港中文大学的时候，我记得已经是开始，你会看到各式各样的肤色面孔在分享着来自印度啊、新加坡啊、巴黎呀、可能还有菲律宾、比利时等等地方啊，当然还有美国的案例。听了很多很多，甚至很多人是我自己从前透过各式各样的文献很努力想要探索了解甚至是效仿的对象的。说也就是因为自己曾经阅读过就是关于那些案例研讨的资料，所以反倒对于大会的这些议程并没有什么太深刻的印象。印象比较特别的是那一次去香港，既然是跟合作社有关，而且我记得会议结束的时候我就跟我的伙伴们告别，一个人就是搭乘了地铁赶到油麻地。赶到油麻地为了要吃一间有很多个名字的店，香港的朋友会叫它苏伯荣，但是台湾可能很多人都会叫它德昌里二号三号铺，好像其实都是。然后它同时也是一个并没有被正式立案的素食合作社，但是所有的这些今天已经不复存。现在他们搬移到了新的地址，调整了一下合作方式，然后名为黑窗里。所以就是我说这有很多个名字的素食合作社。他们当时还在油麻地，就在所谓的德昌里二号铺三号铺这个位置。晚上的时候，街边人行道上会摆放了很多的桌椅，每一天都会有不同的餐点的目录，自由定价，生意很好，食物的味道也很好。要买单的时候，突然会让你脑袋萌生很多很多的念头，这样子的餐点，这样子的服务，这样的地段，这样子的设计，究竟应该要付出多少才是一个合理的价位？苏伯荣大概是最后一次去香港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比起会议里那一些我还没有机会亲自到访的异地的合作社，我想那种回归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很直接的面对他们提供的商品啊、服务啊，还有他们所设计的制度、营造的环境，这些东西可能才会回到最一开始，为什么我会想要投入合作社运动的初衷。 Paper bag was on my knee. Man, I had a dreadful flight. I'm back in the USSR. 那一次香港旅行的后来经验，我几乎都遗忘。但是我唯一记得我带回来了一本书，那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平台点合作。这个平台点合作，它大概回顾了香港中文大学之所以承办那一次的平台合作联盟大会的原因，还有他们认为过往曾经有过什么样子的历史积累，当前的社会有什么样的案例可以学习效法跟交流。所以平台点合作其实是一本蛮易懂的书，在排版方方面面上也都相当年轻。年轻的意思是，如果相较于台湾很早先翻译的那些跟合作社运动有关系几乎已经绝版的书籍。那这本书呢，它其实主要是分作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它从专文去检讨了像 Uber 这样子的所谓共享经济到底有什么问题，然后逐步引介一些田野调查过程当中他们觉得很显著又有趣的计程车合作社的案例。第二部分，他介绍了一个其实近几年台湾在像是台北啊、台中、高雄、台南也可以看到的街边店的发展，它叫做 Repair Cafe， 就是维修咖啡厅。那它其实有一个回收、维修、环保、永续利用的概念，那结合了西方人在周末会想要喝点咖啡、吃点点心、全家人聚在一起的概念，那就是利用咖啡店去作为一个维修站。那你并不是直接把东西带去那边交给师傅维修，就是可以在那边学习到一些 DIY 的技能。那第三部分其实就是回到一个比较熟悉的关于艺术与文化如何共享合作价值。那比较有趣的是说，在这本书里面他介绍了大概有六个案例，那包含了台湾、中国、香港还有德国跟美国。香港的部分介绍了一个少见的艺文空间，那中国的部分是一个名叫上阳台的自治空间，台湾的部分是公艺术合作社，就是上一集提到的台湾第一个艺术合作社。德国则是全球首家音乐的网络串流的平台合作社，以及美国、加拿大最著名的 Stuxy， 专门是在做摄影啊，然后图片的使用的一间合作社。然后最后一部分其实讲了当前很重要的关于零工经济的批判跟改造，所以介绍了从美国到法国啊，还有包括香港啊、南亚的一些像是 APP 或者是机制的介绍发展。但是这些案例其实都超级当代，这些案例它的历史其实都算不上悠久，大概就是三五年。 Smart 或者 Stuxy 可能再更久远一点，例如说 Smart 它可能在成为合作社之前它可能有个超过十年的历史。但简言之，就是这本书他介绍了为什么我们要在香港这样做，在华语地区这样做。那他其实不太能够回应为什么香港到底过去曾经有什么样的经历，他是可以跟我们现在正要做的事情相互衔接的。It's a god-awful small affair to the girl with the mousy hair.But her mummy is yelling no, and her daddy has told her to go. But her friend is nowhere to be seen. Now she walks through her sunken dream to the seat with the clearest view, and she's hooked to the silver screen. But the 那 这一切的事情就是这样子，大概在那一次香港行回来之后，停留在我的内心里长达一年多之久吧。然后直到2020年初，正确的说法应该是2019年底，有一天我在 Facebook 上面收到一则陌生讯息，有一个来自香港的女生说：“哎呀，我明年一月的时候即将要去高雄，我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可以拜访一下你们的合作社。也许需要的话，我也很愿意座谈分享关于我在香港的合作社的经历。毕竟是年轻人，一开始不是抱太大期望，只是想说哇。”终于有机会可以近距离跟香港合作社接触，所以就是说，哎，好，那个时候我们也还有经营艺术空间，所以就也很快做了宣传，然后来做一场香港跟台湾的合作社的交流计划。但是直到那一天晚上，这位香港女生打开她的简报，我才发现事情跟我想象的不一样。他非常精心的准备了，关于香港怎么样从还在英国租界时期就开始奠下合作社运动的基础，然后包括过去那些公务员的住宅合作社，以及他们在晚近关于改建增建的争议，还有渔农合作社他们怎么样子具有政治参与的份额，然后再到晚近这二十几年来中大的香港同心女工合作社跟他自己来自的名叫山城角乐的这样子的一个合作社等等等等，才意识到说香港合作社运动的发展史其实比可以想象的还要悠久，但是也还要悠微，因为到今天，根据最新的数据，整个香港700多万人口里面，但他们其实只有不到200个合作社的数量。所以说，就是在刚刚提到的那些合作社里面，像是中大的香港女工合作社，就是一个特别显著的案例。其实那时候去香港中文大学的时候，我有尝试要找到他们的店所在的位置，但是天气太热了，人生地不熟，我没有机会去女工经营的小卖店。他们大概是在2000年多一点的时候。通过香港的 NGO 的协助，然后共同找了一些，可年纪比较大的12度就业的妇女，他们一起集资，然后在香港中文大学开了一间小卖店，卖一些熟食啊、杂货啊等等的，供应学生跟教职员。比较有趣的事情是，其实，在那之后，香港的其他学校也曾经试着要，循着类似的模式开办女工合作社，但是基本上都没有办法撑太久。那在这之外呢，其实香港中文大学还有另外一个角落，也就是他们的叫做山城角乐，那是一个由学生一起集合，组织的合作社，他们号称是不需要用钱就可以经营的合作社。主要在推到跟环保啊、永续利用相关的议题，像是二手衣啊、废物再利用，以及时间银行等等的机制，去做交换跟反售。那除此之外，香港当然还有比较晚近的，像是香港妇女劳工协会，还有协助成立清洁合作社等等的，以及。最后一个我印象也是蛮深刻的，但也没机会造访的，是一间叫做家家士多的商店。 虽然是在香港，但是店内据说卖着各式各样的韩国食品。原因是他们，从最一开始相信公平贸易的信念，到加入就是合作社运动的共享价值，他们其实跟韩国的合作社就是有非常紧密的合作关系。也是这样，他们想要做一些不同的事情。那韩国合作社另外一方面也是采取一个合作社要多不要大，那所以他们也将他们的商品就是寄至香港去进行贩售。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香港明明很近，物理上很近，其实距离上一次造访也不算是太久远以前的时间，但是总觉得记忆已经模糊。而且更加感慨的事情是，内心总隐隐觉得当今的香港、未来的香港跟最后一次我曾经造访的香港肯定相当不一样。我想回望最后一次去香港跟那之后的经验，会发现相当有趣的事情是，香港合作社运动晚近20年来，其实有相当多的场景是环绕在香港中文大学。或许这也终于给了自己一个比较满意的答案，可以香港中文大学他们希望能够在大学里面成立一个平台合作主义联盟的香港分会，或者说亚洲的第一个分会的缘故。正是基于这些过往的历史积累所致，所以2019年在逃犯条例的修正通过之后，我想可能在接下来的5年、10年甚至有生之年，我都再也没有机会可以再造访香港那样一个对我来说美好又有一个很深刻羁绊的地方。香港的朋友在疫情解封之前我们在欧洲相会，香港的朋友在疫情之后我们在台湾相会，香港的朋友来了，但我想知道什么时候我的香港朋友们才能在香港说，台湾的朋友终于又来了。